发兴慈悲，哀悯安能及之大众，法海潮音，遍告堂会啊，知善男子，我常是言悉心之言及心所示，知所言法为心所言，以生以心，皆是妙明真身真精妙心中所言默。好啦，进入呢度比较深啦。法呢，因为睇见呢班懵仔吓懵闭闭咁碌底对眼，咁啊好慈悲系可怜啊！呢班嘢咁蠢咁吓，咁于是咧就发海潮音，即系海潮音叫及时，及时系发出呢个音声吓，咁啊遍告大众，讲俾大家听哦，知善男子所有人吓、啊，我时时同你讲过啦，系悉心之言。及心所使，知所言法为心所言，以生以心，皆是妙明真身真精妙心所言，心中所言默。嗱、啊，呢几句说话呢，系包括宇宙跟一切一切法。哦，宇宙跟一切法呢，系好多好多吓。啊好多好多，有情无情，动物植物啊，好多，净系花都唔知道有几多少种，净系蚊仔都唔知道有几多少类，哦、啊，好多好多讲唔尽咁多，但系咧就响呢几句说话里边包括晒啦，哦、啊，悉心之言及心所示。知所言法三句说话包括晒，原来呢佛教呢嗱大小乘有唔同，但我哋而家唔讲小乘啦，讲大乘。大乘呢将宇宙跟一切法呢统括嚟讲呢，得出八法，八种心法同埋色法，总括嚟讲啊，色心之言色。是指十一种色心，十一种，哪十一种呢？咁大家唔睇嗰度，眯埋眼答我，哪样十一种啊？好容易啫，就喺呢度，哪十一种啊？色声香味触法六尘。同埋我哋眼耳鼻舌身，心就唔系色法噶啦哦。眼耳鼻舌身五根，五根六尘就叫做十一种色法，我哋睇得到嘅，有形相嘅，可以见得到嘅呢、这个色字啊。心咧就有几多种啊？八个，八个心啊。有啲人话。一个人有两个心不是多的，实际上只多嫌他少啊。法话我们有八个心、啊、八个心眼色耳色鼻色舌色身色意色末罗色阿赖耶色，八个色心、啊、色法十一，心法八，叫做 色心、啊、诸缘是什么呢？这指能生色心而发的缘，这些缘呢就是亲因缘，能够生起这个色声香味触法的亲因缘，或者生起这个眼耳鼻舌身的缘法的二助缘，叫做亲因缘，同埋增上缘、哦、能生三法的亲因缘同埋生上缘、所缘缘等无更缘四种。嗱，而家睇你知道啦，能够生色法嘅缘咧，只系有两个，一个亲因缘，一个增上缘。能够生三法嘅缘咧，就有四个，有亲因缘、增上缘、所缘缘等无更缘，有四个。即系色心之缘，就系话指呢、这个。六尘五根、啊、能够生六尘的亲因缘和增上缘，能够生这个五根的增上缘、所缘缘等无更缘、亲因缘四种。 呢度系内之五根，同埋佢外之六尘。呢个系属于八色嘅相法。呢个心法咧系指八种色心系属于见法。呢个解释色心之言啦，是心所使咧。呢个心所使咧，就为呢个八色心王所使嘅，好似妹仔咁俾主人使嘅。呢度有几多种啊？五十一种心所法，系属于心所拥有嘅，八色心王所差使嘅。这个五十一个心所法咧，五十一个分六位啊。第一咧系遍行五，系遍依八色心王嘅有五种，作意、足、受、想、思五种，别行别境五系欲。性解念定慧善法有十一种，是信尽沉愧无贪无嗔无痴轻安不放逸行舍不害不害吓不害先是善法，不害叫做善法十十一根本烦恼，大家都知道是乜嘢啦？贪嗔痴慢疑邪见有六种吓。除烦恼咧有二十种，嗱呢啲通通系烦啊、行啊、恼啊、狂啊、浅啊，呢啲通通都系乜嘢？系呢个不良嘅心理，系除呢个根本念烦恼而产生嘅。第六咧系不定法有四种，沉、持、道举、睡眠。呢度咧总共六位之中有五十。一种是属于八色心王所驱使的心所法啊，咁啊，呢个系及心所使啦。之所现法咧，嗱，而家解释第三句之所现法咧，就系、是、指二十四个不相应行。二十四个不相应行咧，就系、是、德、明、根、众、同、凡。嗱，大家唔需要抄嘅，呢个诗里边亦有嘅，系根本又唔需要背呢个名相啊。不过你知道是这些就可以了、根本都不需要读下去的、有二十不相应法，即是说不以这个法心法相应的叫做不相应法，有二十四个。无为法呢，即是无作为的，是不是造作出来的，有六个、叫做虚空、杂灭、非杂灭、不动、受想灭、争议，这六个呢叫做无为法。所以古人有首偈话呢，色法十一，心法八，五十一个心所法，二十四个不相应，六个无为成八法。这八种法呢包括了宇宙跟一切一切善恶无忌有形无形有想无想有色无色一切一切法，统括来讲不出八法，叫做八法。那这八种法，这么多种法是怎样出现啊？为心所缘，经文说为心所缘，因为这么多法都是为心所缘，所以你的身和你的心都是这个妙明增精妙心中所现出来的物。为心所缘，你们明不明白这句说话？相不相信这句说话呢？一切为心、你谂到好呢，你就今日妈妈赞我、是你谂出来的，今日妈妈闹我一餐啊，咁都是你谂出来的，妈妈对你几时都是咁好吓，冇分别的，是嘛？一切为心。有些人呢谂到人哋好呢就好，想到人不好就不好。我记得有一个故事，慧心的故事呢，好像前次讲的讲过的，你们听过的，是吧？听过，听不听过？ 为心所言的故事。那故事呢是很好听的，不听不厌的、哦、再讲好吗？有一个老和尚、啊、我想这个老和尚呢都是老得很无聊的了。咁佢日咧，佢有一日咧就打算就準備咧打擺擂台。古人咧，古人嗰啲小姐招親啊，就擺擂台嚇，俾、啊、啲人咧嚟上擂台打個，邊個打贏咗就揾佢做老公啊。咁呢個老和尚咧，佢有人諗到擺擂台，睇邊個嚟同我對心經。为心啊嘛，一切为心，对心经。从朝到晚咁啊，有个过嚟睇下睇下，都唔知佢搞乜鬼，冇办法同佢对通佢嘅心经。等到夜就快好夜啦，啊，佢都想冇人对得到啦，我都要收档啊，叫啲徒弟收档啦。咁点知呢个时候有个八爷婆啊，跛下跛下，揾住一对烂鞋走嚟啦。咁佢又睇下，你咁个样想嚟对心经？佢话八爷婆话系咯，鬼叫我穷啊，我都唔知几肚饿。应嚟佢嘅条件咧，就话边个对通佢心经咧，就即刻请佢写大餐靓斋，请佢住呢个上等加宾房，仲俾佢500个铜钱咁。哇！呢、这个八爷婆俾呢啲诱惑啊，试下咯，不妨试下咯。啊，睇睇下啊，都好啦，无聊嘛，都冇人对得到，我而家试同你对下啦。于是啦，开始啦，两个人企喺度对心经，心讲嘅，唔讲出口嘅，用心讲嘅。咁呢个老和尚咧就，呢个八爷婆咧就抌下个地，咁嗰个老和尚咧摸下个肚。哦，摸下个头，个八爷婆拍下屁股，通啦，对通啦，第一个回合，第二个回合对通啦，吓、啊，嗰、那个老和尚咧，咁个八爷婆系点啊？哦，八爷婆又对通啦，咁老和尚个八爷婆。哎，通啦！你知乜系乜嘢？咁心经嘛，对通啦！老和尚欢喜到不得了，嚟人啊！咪叫徒弟嚟带呢个婆婆去食嘢，快啲嗱！叫一个徒弟咧，快啲去整理加班房招待人下。咁嗰个徒弟咧就问个师傅啊：，啊师傅，师傅。今日一日咁长，冇人对通你心经，呢、这个八爷婆真系对通你心经啊？系顶啦，对得好啊，真系好，人不可以貌相啊！系讲嚟听下，佢话我咧就话头顶青天咁，头顶青天啊，佢就答我脚踏实地，对得好啊！咁我话佢咧满腹文章喎、啊，满腹经纶喎、啊，满腹经纶即系抛书包啦，即系读得好多书啦、啊、吓。咁佢话我曾隐坐莲花、啊，对通啦。啊，我话佢啊学富五车咁，佢话我才高八斗啊。咁我咧就请佢上西天噶啦，佢就话击倒替身，答得好啊，抵请佢食嘢，快啲去，唔好怠慢啊，招呼周到。咁嗰个和尚仔咧，另外一个咧，又走去问个八爷婆：阿婆阿婆，乜你咁叻啊？成日都冇人对通我师傅嘅心经，你对通咗？佢唉，用乜意啫？好容易啫嘛！佢问我系咪保姆嘅，我话唔系，我保系嘅。咁佢又话我，你用牛嘅肚皮补噶？佢话我唔系，我用牛嘅屁股皮补啫嘛。咁佢话 啊，咁你同我保对啦，我俾五个先俾你，佢唔得，我一定要八个先。咁佢叫我走喎，嫌我贵，叫我走喎。我咁肚饿，我又想打佢啊，佢惊啊嘛，鬼都怕打，佢咪快啲请我入嚟食饭咯。好笑嘛？咁你系好有意思啊，系嘛？慧心，佢心谂谂到呢样嘢，讲呢样嘢；佢心谂到呢样嘢，讲呢样嘢。一切慧心，事实上世间上一切系慧心。你哋都知道苏东坡啦，同埋法印禅师个故事啦，系咪啊？听过啦，系咪啊？呢、这个唔使讲啦，大家都听过啦。啊，仲未听过？感情，感情个故事唔听过。苏东坡系一个文学士嚟嘅，好叻嘅。法印禅师咧系一个有道行嘅和尚嚟嘅，佢两个咧就好朋友，成日咧都同埋一齐倾佛偈啦。对吟诗作对啦，咁但系咧，苏东坡边及佛边度及法印禅师咧？每样嘢每一次咧，佢都施咗俾法印禅师。有日咧，两个坐喺度打坐，冇嘢好讲，谂谂下，佢话：禅师，你而家睇下我坐喺度啊，似乜嘢啊？嗱，你知啦，禅师喺心里边有法啊嘛，话我睇见你咧。坐到好似作法咁样，啊！佢就禅师就反问佢啦：你睇我咧？咁苏东坡点话？听过嘅知道啦，系嘛？佢我睇你好似一堆牛屎咁。咁佢咧就以为占咗上风啊，攞咗人便宜咯。佢就翻到屋企就话。同佢妹妹讲，佢有一个妹妹好叻噶，叫做苏小妹啊。妹妹，我时时都施咗俾禅师，我今日咧赢咗佢啦。苏小妹话讲嚟听下，佢话佢睇我坐到好似一座佛咁。佢问我睇佢系乜嘢，我话佢好似一堆牛屎咁。苏小妹话：惨啦，哥哥你施世啦，施得好惨啊！你知道系乜嘢噶啦？系乜嘢？禅师心中有法，所以睇乜嘢都系法。佢喺心里边污糟邋遢，睇乜嘢都污糟邋遢。哦，一切唯心，事实一切唯心，所以呢部经咧系讲唯心。哦，呢、这个部经话嗱，知所言法，心识之言，同埋心所法嗱，呢、这个识法、心法、心所法，同埋不相应法，同埋无为法，通通都系为心所言。哦，你心想好就想，你心想成法，你咪学去学法咯，去修行你咪成法咯。你想做众生我咁，你咪去做生意啦，呃人咯，去搵钱咯，系咪啊？去打劫咯，咁啊，一切为心吓 ，OK， 呢个你明白啦？我哋众生咧，不知道呢个为心咧，就执呢个见烦同埋相烦，阿赖耶识嘅见烦同埋相烦哦，执着。咁就有我同我所，一切为我，只知有我，不知有人。于是咧，显人就利己，害人咧就利自己。咁所以作业咯，流转生死咯。如果明白呢一个系颠倒嘅，唔啱嘅话，不执着呢个我法而执，而明白呢、这、一个。见性真实的是背层合觉的话，那就成法咯。所以呢，成法和迷都是我们本来具足真心之中所现出来的，是为心所现。这个我们本来具足的真心呢，是清净本然不可思议的，叫做妙。是朗照法界叫做妙明， 本嚟冇生滅嘅叫做真啊，信一无杂嘅叫做精，随缘不变，不变随缘叫做妙心，妙明就系波耶德，真就系法身德，精就系波底铁德，一心掩盖心德叫做妙心。呢、这个妙心为能言，呢、这个宇宙百法叫做所言。所以众生的内在的正部的身心，外在的依部的世界，一切的一切现象同埋心法，都是这个心所现的。法明白了这种道理叫做正遍知，众生迷了这种道理叫做圣颠倒，是无生实法的。云何以等迷失本妙，言妙明心实明妙性，仍唔中迷。混合就系怪责嘅事。点解你阿难同埋大众啊，到现在你都唔明白呢个真心啊？你偏偏要遗失咗本嚟具足个言妙明心，保明妙性咁。呢、这个妙言明心呢，应该读做本妙言，本妙明，本妙言是解脱德，本妙明是波耶德，保性呢，保明性是法身德，又是一心具足心德，一心具足波耶法身解脱叫做妙性。阿难等迷真逐妄，心得不显，所以非失就似失，因此叫做慧。慧失这个真心之后呢，就认悟中迷。迷呢，原来有悟中的迷，有迷中的迷，有迷中的悟，有悟中的悟，种种不同的。